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五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上周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加班，最后一天终于下班回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要散架了。回家的路上去顺路，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一杯热腾腾的关东煮，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周五的晚上。结果拿到家还一口没吃，就一不小心连汤带肉的全洒在了自己的裤子上。看来人真的不能是太得意忘形了，不过还是希望下周不要再加班了吧。 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到了 FM 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二版的超模养成记，我是苗珊。是不是第一次在这个板块看到我呢？其实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我自己，因为我从来不相信我自己和超模两个字有任何的关系，我相信关联从今天开始。今天呢，我来代班这个板块，因为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都是和我自身相关的一些话题。聊到健身呢，有的时候我真是汗颜，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发言权，但是今天来的嘉宾是绝对有发言权的。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专业的健身教练小钱钱，有请。 Hello， 大家好。 多说两句嘛。 我是来了很多期，一直坐在那个位置的小钱钱。 今天算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 是升级了，升级了。 真的，今天还得在我身边给我干干活什么的。 没错，打打下手。 对，另外今天我们要隆重推出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人物，因为今天这位同学有很多的问题是要问我们现场的健身教练小钱钱的，所以有请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健身舞区成灾的反面教材同学曼子，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子。 你离麦克风近一点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子。 对，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再跟大家打个招呼，曼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反面教材曼子。 他开始之前可不是这样的，怎么现在突然变得低调了一些？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那些年我们越练越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是给大家传递比较正面的、积极的健身方面的讯息，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朋友对于健身是有误区的，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是目的性很强，但是反而在通过自己花了时间和金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有请我们的小钱钱教练给我们细数一下大家的误区在哪儿，然后到底应该怎么做，对不对？ 对。 好，那下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首先盘点一下最近的潮流风向标。进入了潮流风向标，我们就要跟大家盘点一下资讯。资讯呢，肯定是跟最近的最新话题有关系。比如说春节长假结束，和朋友们啊、家人们分别，所有的啊朋友们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但是很多人就表达说，身体怎么无法回归呀？不少人就感觉长假过后，仿佛好像得了怪病，出现了各种生理啊或者心理的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春节综合征。如何避免春节综合征，减少由此带来的影响呢？我们特意给大家把把脉。另外，有请小钱钱也给我们点评一下哈，到底这些说的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些专家就开出了几种症状给大家细数。第一种，肠胃不适，容易积食。专家开出来的处方呢，就是选择养胃促消化的食物。因为春节期间呢，走亲戚串朋友，避免不了频繁的这个聚餐啊、饮酒啊，大吃大喝会破坏肠道的菌群平衡，肠道呢不能彻底分解大量摄入的脂肪等物质，肠胃就会出现问题，导致消化呀、吸收功能受损，进而影响人体对维生素的吸收。很多维生素呢是预防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因素，比如说维生素 D 缺乏就可能增加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此外呢，进食过多的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食物，导致胃肠道的负担较重，就容易出现积食，还有一些哈排气的现象。我不知道小钱钱是不是，我相信春节过后很多的就是你的这些学员们就会来请教你这类的问题。 对，他们就表示说，哎，最近我这个消化不好， 嗯， 我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会有打嗝的这个现象啊。 嗯，一般你可怎么给大家出出主意？ 其实在他训练来之前，我就会建议他这个不要大鱼大肉的这个进食过后再来开始锻炼。 嗯， 在练之前你就要给肠胃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合运动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补水。 嗯， 是因为现在天气也特别干燥。 嗯， 再加上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相对来讲蔬菜水果以及清水喝的会很少。 对， 嗯， 一般都缺水是吧？ 对，一般都缺水。 其实身体内的就是代谢也好呀，循环也好，比较基础的因素就是水源。 对， 所以呢，只要这个水充足，对身体的消化呀，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是的，对。 所以大家别忘了，这个天干物燥，多喝点水肯定是没错的。哎，曼子同学，不要走神儿哦。春节期间你都吃了什么呀？有没有积食？ 对对对，确实是暴饮暴食， 长胖了。 对，过春节肥三斤嘛，吃了很多披萨呀、鸡腿啊、巧克力呀这些东西。 听听听听，小钱钱，听听他吃的什么？ 这个聚会质量很高啊。 对对对，所以现在有健身塑形的需求。 真的？那你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专家提出了这个药方，比如说处方，就是像我们刚才提醒大家的，要选择一些促进胃肠道的食物，这两天吃饭的时候多吃点纤维素高的食物是吧？芹菜啊，水果呀， 水果， 对，这些都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解放军302医院的营养科副主任就提建议说，首先呢，每天清晨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就促进新陈代谢。 是的， 对吧？这跟小钱钱刚才提到的增加水分是一样的。另外很多人就说，哎呦，我白水不好喝怎么办？您呀，别搁糖了，如果非想增加点甜味，咱们就加点蜂蜜吧，是吧？ 对，加点蜂蜜，或者咱们放点柠檬片。 对，蜂蜜总比这个白糖强。 对，是这样的。 但其实不搁最好，是不是？ 不搁最好， 因为只要你口感上有甜味的，它一样是增加热量的。 是的。 嗯，另外呢，或者可以加一点食盐，少量的， 少量的。对， 然后呢，反正根据个人喜好吧而定。 另外呢，节日里油脂的摄入比较多，再加上坚果零食摄入大增，比如说如果消化不良，就会使这个毒素停留在胃肠道重新被吸收，所以建议大家吃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山楂、魔芋、黑木耳、海带、猪血、山药、苹果、草莓、蜂蜜、糙米等等。您平时吃这些东西吗？ 这些东西有我喜欢吃的，山楂水我就挺爱喝的。 哦，山楂水， 对，但 是不是还消脂肪？ 对，消脂。其实它很多人觉得它开胃哈、啊，其实它是首先从口感上来讲，如果您喝这个白开水说我喝不下去，那放一点山楂，这个是可以起到一个让你多摄入水分的这个作用的。 哦， 而且口感不错，放点其实可以放一点冰糖。 可是有点酸，会不会更饿呀？ 你可以兑一点冰糖 哦， 冰糖其实是对身体也有好处。 就是如果您非要喝点糖水的话， 哎、对， 您就里边加点山楂平衡一下，是吧？ 没错。 是不是需要？我觉得是不是稍微小煮一下要比泡要强？ 煮肯定它的成分会散发的更多一些，释放的多一些。 所以给大家提一个吃方面的建议哈。 是的。 第三就是坚持少油少盐的原则。咱们烹饪的办法，咱们中餐主要以煎炒烹炸嘛。但是炸呀炒呀油比较高，所以咱们尽量用这个蒸啊煮啊炖的这个烹调办法，而且少量多餐，每一顿咱们吃个七分饱， 七成饱， 嗯， 七成饱就行。 哎呀，其实我虽然这么念，但是我觉得很艰难，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如此爱吃的人，哦，太难了。另外呢，少喝点咖啡、烈酒、浓茶等刺激性的饮品，每天下午3点左右可以喝一杯酸奶，帮助胃肠道这个菌群的平衡，这是有好处的。 对，是的，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症状一啊，就是肠胃不适容易积食的问题。现在说症状二，看看您对号入座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睡眠紊乱，精神萎靡。 这个是我学员普遍存在， 真的普遍存在， 普遍存在。 尤其春节期间啊，就是睡眠不好。是非常影响，因为咱们传统文化就是熬夜嘛，打三十觉得不熬夜不算过年，是吧？ 对， 从三十开始，既然熬了，就多熬几宿吧。 对， 无论是吃饭、喝酒、聚餐，再或者是打麻将，好像都跟熬夜这事儿 有关系。嗯， 所以就是一旦熬夜了之后，你的这个生物钟会有点紊乱，所以就带来的是很多不适应感。哪怕你没休息好，有人就觉得，哎，我没睡好觉，怎么越来越胖？ 对，是，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你身体不适应， 没错。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我学员说的，我这头一天晚上我熬夜了，我第二天晚点起，或者我一睡一天，行不行？能不能缓回来？ 行不行呢？ 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建议的， 不可取哈。 对，第一就是不是说我晚睡我就用多睡来。来弥补这个损失，子午觉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如果你用白天的时间来我补觉的话，那你的生物钟就乱了。白天睡觉，那我晚上睡不着了，我晚上特别清醒，那你还是没有起到一个调节生物钟的一个作用。那怎么办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少喝一些刺激我们神经的一些饮料啊，比如咖啡、茶之类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您可以适当的去运动啊，或者去户外，去比如说爬爬山呀、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一下，不要老是在一个封闭区间里去待着啊。这样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想睡觉，我就精神萎靡，然后生物钟就容易乱，还有就是要适当的运动一些， 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年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睡觉不好，休息不好，然后身体循环就变差，这个是一普遍存在的现象。 是的， 曼子同学，我相信这一点你也重。 对，我还真重了。 肯定的。 就是、一放假那个不动脑子、因为平时脑力劳动比较多嘛，然后一放假不动脑之后就觉得天天昏昏欲睡的，是那种状态。然后也是没有运动，然后还是觉得又长胖了，就是越不想运动越长胖，越长胖越不想运动。 所以这个长假是进入了一个相对 恶性 的循环。 对， 好，这个专家呢，在这个医学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开了点药方，就说呢是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环境。比如说，因为对于大多数来说呢，千里迢迢长途奔波，亲朋好友就欢聚一堂，迎来送往的不分昼夜，睡眠不足，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节后会反复出现失眠、早醒或者情绪也不好、精神也不振这些症状。专家说呢，参考睡眠健康新起点的原则，为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第一，在窗帘上加一个遮光层，让你睡觉的这个卧室啊全黑，越黑越好。其实据说这个环境黑，让你这个褪黑素 是吧？分解的会更多一些。 对，是这样的。 然后也可以进入一个相对比较沉的睡眠状态。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失眠了，最好咱先不吃药哈，放点舒缓的轻音乐呀，或者有人说了，哎，我一学习我就困。这时候派上用场了，咱们拿出一张上学时候的英语光盘听一听，是不是一个好办法？或者您实在不行，帮着孩子辅导一下功课，肯定很快就困了。第三点呢，睡前不要做任何的动脑的活动，这个脑细胞越活跃越兴奋，睡觉就是越往后延，越不容易入睡。 是的。 好，第四点呢，白天尽量就是不喝咖啡和茶了。平常咱不工作忙吗？为了提神儿，那现在咱们为了缓一缓，是吧？就少喝一点刺激性的饮料。第五点，尽量早休息，这就不用说了。第六，提前1到2个小时睡眠之前，咱们喝点牛奶或者小酌怡情，少喝一点。您别说，真是哎，说苗山说了，你在节目里喝点酒帮着睡，这千万别赖我身上，喝一小杯。是吧，促进一下新陈代谢，然后呢促进睡眠。第七点，睡前呢比如说洗个澡或者泡泡脚也是促进循环的一个办法，对吧？ 对， 放上精油啊、生姜啊、薰衣草啊，然后身心也可以放松。我自己还可以再加一点，听听相声。反正我个人觉得经常有时候打开相声放一会儿，我困得不行。 我也有睡前听相声这个习惯， 是吧？ 对， 又开心又放松， 轻松， 对吧？ 轻松， 对，现在寻开心是最重要的。再或者您要不是听听我们节目回放，不过您要是听我们节目回放就困了，我心情有点复杂。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啊，就是那些年我们越练越肥。现在进入这个单元呢，就是潮流风向标，跟大家盘点一下过节期间遇见的问题，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调整一下身体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如果想加入到我们互动交流，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看到我脸上的小牌牌了吗？所以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电台，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同时和我们留言。如果您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专业教练小钱钱在场，可以给大家现场指点一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有两个症状了，一个是这个肠胃不适容易积食，另外一个是睡眠紊乱精神萎靡。第三个症状啊，我相信这个曼子同学肯定全中，腰酸背痛，浑身不适。你浑身疼不疼？ 对，是有，觉得肩这儿特紧张。 就是我觉得尤其打麻将这个姿势， 对， 你就特别紧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的精神其实是很集中的，你可能身体几个小时都是一个姿势，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所以之后带来的就是浑身酸痛， 绝对比工作的时候还认真， 对，是不是？然后春节过后呢，这个咱们就开始规律的上班了。现在呢，一上班又要久坐，所以这个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腿脚发酸，这一下就全蹦出来了。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尽快的呢，最好按照正常的上班节奏来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中医就认为，人体的经络循环有利于这个气血旺盛的时间点的再次循环。比如说晚上的11点，刚才小钱钱也提到了哈， 是， 对，子午觉特别重要，规定的时间就是要干规定的事儿。 是的， 比如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这个足少阳胆经和这个阴肝经的经络气血运行恢复的时间节点，这个时候保证充分的休息。早晨的5点到7点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气血循环旺盛的时间点，养成这个时间点的排便有利于肠道功能的正常运行，诸如此类了。所以呢，安排正确的作息时间，另外再针对性的安排一些锻炼的办法，就可以有利于大家迅速的恢复。那这个锻炼的办法呢，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重点给大家盘点一下。最后一个症状啊，就是恍恍惚惚、心神不宁啊。曼子同学，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对，还是昏昏欲睡。 所以这四个症状你是全中的是吗？ 全中。 我天哪，你问题很多啊。 别总结得太好了，太经典了。 哎呀，这个处方呢，就是提前一天走出休闲状况。春节期间很多人就来了，甚至好多人就是像我们记得好像是周四就应该恢复工作了，但好多人就觉得15再回来。所以呢，其实这周已经随着路上开始有点拥堵，大家开始回来上班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人还是在家没回来，等着过着15再回来。所以我相信下周一二的时候可能会更堵，因为正常的工作时间应该是从下周开始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所以呢，我们的专业医生就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说，既然知道要上班了，咱们最好提前调节，主动适应。从心理学上讲，就是你人体啊特别的复杂，是一个很强大的循环系统，你告诉他要干些什么事儿，他就会按照你的指令办。我反正个人是觉得这一点特别的神奇。比如说我这两天是上早节目的，7:30直播，6:30我就要来，然后呢我就怕起晚，我上了好几个闹铃，但是我还是担心手机万一没响，所以我睡觉前我就告诉自己，我就对着镜子说，6:01请你醒过来，不然明天就会耽误直播。结果我这两天真的是6:01准时醒的，非常神奇，闹铃还没响呢。 心理暗示了， 对，心理暗示了， 睡的质量 也挺好，就是早上起来精神面貌也还行。 是的， 其实对我来说，只要早餐吃得饱，一天过得都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人体非常强大。我不知道，就是专业的钱钱，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心理暗示的一个作用。你告诉自己，我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需要做什么。其实就是我平时在给学员上课的时候也会说到，你的注意力要集中。集中在你现在此时此刻要做的这个事情上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一些干扰，其实到那个时候，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如果这个是完全专注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是很高效，而且你不会错过。就是这样。 听见了吗？以后你告诉自己。 说太好了。 你以前有没有发现人体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功能？ 好像是有的。 心理暗示，相信我可以，就我可以。 他的眼神就是。给你个面子有，但是想也没想起来，是不是？哎，这是好吧？我跟你说，在后三个时段，大家会慢慢发现，曼子是我们所有误区全中，而且所有的症状全中的一位特别好的反面教材。我相信他代表了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因为大家对于健身这件事儿，大多数人其实是有误区的，没有真正的了解。比如说，以前我就个人认为。好像过节长了点胖吧，吃的可能太好了，可能就长了点肥肉而已，所以我只要锻锻炼，参加点有氧肯定就有效。其实不一定，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状况来说，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运动。有的人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胖，但其实他不是胖了，他可能有点水肿。 对， 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没有休息好。 再或者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点中医说的阴阳失调。作息时间紊乱，以至于你有点浮肿，是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对， 所以成因不同，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首先审视一下之前我都干了什么坏事儿，对吧？ 反思一下， 对吧？反省一下。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出的几种症状，也是让大家对号入座，找找自己的问题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咱们解决问题。再或者说，您让我发现我的问题在哪儿了，但我说解决不了，因为我不太懂呀。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着重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些误区。所以如果您有问题呢，就别忘了参与到我们的聊天室问过来，我们专业的教练会现场为大家解答。所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然后给我们留言，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哦。我们今天的反面教材还是很美的哦。哎，首先曼子，这个春节过后，你刚才也提到了自己身体上有各种不太舒服的状况，你有没有特别想首要解决的，就是节后综合征的问题？ 对，就是想突击瘦下来几斤。 那你觉得你是肿、虚胖、水肿，还是睡眠不足？你觉得是什么问题？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 我觉得就是那种集中吃的那个后遗症吧，有点虚，肯定会有点虚胖。就比如说可能水分多一些，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比如说肾啊或者什么的，我也不太懂啊。反正就是会呈现出可能比正常的状态更胖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他的情况就是肿。 水肿， 你觉得他这种情况怎么办？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过年期间，我们吃的高油高盐会让我们的身体储存更多的水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胖那就是水肿的状态。那你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多喝水的。就是身体的 水肿要多喝水， 哪怕水肿也要多喝水。 水肿，我们身体储存内源储存的水分，我们要多喝水让它排出去。就让我们的身体循环。 它那循环需要促进起来。 对，是的。我们很多身体的这个代谢呀、循环以及物质的分解，是必须要水去参与的。我们身体70%是水分。更何况女人是水做， 对 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多饮水，而且饮料、茶这些。有添加的东西是不可以代替白水的，白开水就是我们平时喝的白开水。要多喝水，这样呢让你的新陈代谢的运转加快了。把身体的多余水分反而能排出去，就是 这个是一个方法啊。 对，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过年了嘛，然后年纪又大一岁了，觉得整个新陈代谢都慢了下来，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从一早就能让新陈代谢变快的这么一种方法？ 其实我学员在问我的时候，尤其是女性，他们会问到说，我怎么样能让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的机能提升。 嗯， 然后我觉得，哎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这一天工作累了，我年轻的时候睡一觉就缓过来。 对对，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就去睡一觉我也缓不过来，或者我熬夜呀，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症状啊，刺激到我的精神状态了，我就怎么也缓不过来。其实这个就是你新陈代谢的一个降低的一个原因，导致有这部分的原因。然后我会建议他们一定要，因为运动嘛，你一定要加强你的运动的这个强度也好，还是方法也好，要有规律的去运动。我是通常建议在你的饮食和你的休息作息之间平衡，还有就是要适当的去运动，科学的去运动。 嗯 啊，这个是必须是，汗是一定要自己出的。 嗯 啊，这个饭是自己吃进去的吗？所以汗也要自己流出去， 就是你吃多少就得吐多少。 吐多少？ 对， 就比如说一个运动，一项运动，早晨做跟晚上做，它消耗的卡路里一样吗？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嗯， 就比如我早上的精神状态好，有的人我就习惯早上锻炼，是因为我想通过我的锻炼来唤起我的身体的机能， 嗯， 唤醒我的身体，让我一天都有一个好的状态。 嗯， 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早上来不及，我不想着急忙慌的， 嗯， 我也不想起得特别早， 嗯， 我就想睡一个有好的睡眠，然后我把这个运动放在晚上，这样我累了一天，然后我晚上通过运动我释放一下，发泄一下，我可以洗个热水澡啊，可以有助于我的睡眠。 嗯，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特别佩服早上起来晨跑的人，真的， 嗯， 真的特别佩服， 尤其是在马路， 哦，还有好大的挑战， 对，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一定，其实这点我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选择在城市的路面上去运动，尤其是这种长时间的有氧的运动的话， 嗯， 我建议您挑一个合适的环境以及合适的天气状况、空气状况， 嗯， 因为现在雾霾其实有偶尔也会有， 嗯，偶尔会有， 对，所以您还是要挑一个好的一个天气、空气质量好的一天去进行这个有氧的运动。 嗯，而且有的时候空气质量不是说我们靠眼睛看到的情况， 对， 我们看说今儿天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微尘 数值测出来的， 对，不太利于呼吸道， 是的， 然后也不太利于剧烈运动。可能我们生活没问题， 嗯， 但是当我们做剧烈运动的时候，这个心肺功能要求很高， 需要摄入大量的氧气。 对，嗯，那这个时候就是，反正吧，得关心自己，了解自己， 是的， 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 对， 你看这几个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能不能一个月瘦上点5到10斤？ 那哎，你看，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准备的误区。一会儿我下一个时段一开始，我解决一下你这个问题。你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是不是小浅浅？ 欲速则不达， 对吧？所以我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讲，我们印象里认为健身怎么好，可能未必是对的。还有一些人认为我有一些好的独门秘方，可能迅速瘦身，但未必也是好的，而且未必可能短时间可能是目前看上去有效果，但可能对您身体不好，或者并没有真正达到瘦身。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北京时间来到了1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二版的超模养成记，我是苗山。哈哈哈，每次说超模两个字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知道这两个字跟我有没有关系，希望经常代班这个板块以后跟我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刚才很多朋友已经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了，欢迎欢迎大家，别忘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首先是我们专业的健身教练小钱钱，有请。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欢迎欢迎啊，就今天就指着小钱钱现场帮我把把脉，解决开开方。另外一位就是跟我在同一个战线上，浑身都是误区和反面教材的曼子同学，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子。 曼子已经准备了一大堆问题，在这个时段好好跟我们专业的教练请教一下。好，我也准备了一些误区哈，咱们现在一块探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曼子提到了，他说我想瘦，而且想素，是素瘦对吧， 突击瘦。 我们就说了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年我们越练越肥，为什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在健身方面很多人是存在误区的。刚才曼子正好踩到了第一颗雷，就是误区一。我准备的是有人说只要我够拼一周瘦5斤，这是一个梦想。我相信小钱钱你身边好多的学员都有这样的梦想，最开始健身的时候 的 他这个是一个大多数的一个人的心声， 普遍存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可以突击吃，然后我们也希望能突击瘦。 哦 啊，不合理吗？这个逻辑 就是说 很合理啊。 既然我胖能一下子胖起来，瘦为什么不能一下瘦呢？ 是这样。 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你别看胖起来容易，瘦下来我也只能呵呵。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就是在小甜甜专业的提出建议之前，其实我们也总结了一些新人健身，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也是一个不太对的想法。往往在一开始的就是野心满满，而且呢找专业的教练制定超出能力范围的计划，打算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快速见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适当的健身计划平均每周只能帮你减到2磅，这是就网上很多专业的教练提出来的。那对于这个误区，钱老师您给我们把把脉，以曼子为例。 其实曼子问我的时候是说我能不能一下在短期内瘦多少斤， 对吧。这个我有一个误区，就是你的体重跟你的体型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就是我瘦了这5斤，我瘦了这5斤不代表说我在视觉上啊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明显的一种改善，它只是你踩秤的那一个瞬间 啊， 是那个数字。所以很多人通过体重来评价一个人的胖与瘦其实是太片面的。通常我是建议我的学员你不用去踩秤，你更多的是照镜子，还有你自己的本体感受。当你觉得我身体轻盈了，我比如说我走一站地，我以前喘现在不喘了，那是不是进步？必然是一种进步。或者我以前我跑500米我就不行了，或者我根本就不想上跑步机或者不想做有氧，但是现在我1公里、2公里都没有问题了，就可以一口气完成，那这个是不是进步？这肯定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高。那你说我的体重会有没有一个改善呀，或者我体重会不会降？其实体重这个你踩上去的那个数字，它不只是衡量你的这个，它只是你整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数值，但是你身体的成分它不可能反映出来。比如我们身体成分的体脂率和我的肌肉含量，我身体水分蛋白质比例，这都是反映不出来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像普遍存在这些想法的哈朋友，比如说我想短期内瘦多少斤，我建议您更多的是先把这第一步迈出去，就是先不要想这些事情，您先把第一步迈出去， 端正思想。 对，主要是一个心态，心态摆正了，其实这个事情水到渠成的。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健身减肥啊和其他用药物什么快速的那些相比，首先它就不可能有多快。 对， 因为它是要改善，就由内而外的改善你整个循环系统啊代谢系统啊，你整个系统上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一天就一蹴而就的事情呢？对吧。 而且我的学员他会说，女学员之前会有吃减肥药的这个经历，但是他当时就是说，哎，我短期内我就是轻了，而且他视觉上也瘦了，但是整个人是没有精神状态的。而且他会掉头发， 脸色不好， 脸色蜡黄，而且会掉头发，精神状态也不好。而且没有食欲。一般减肥药要么就是让你的神经特别的兴奋，促进你的代谢，要不然就是抑制食欲，还有各种方法，比如说代餐之类的，那就是可能我吃的这个东西我的这个热量低，但是我也不饿了，其实无非就是这几个原理。但是这个东西一停了之后，你的身体的自我保护机能就会打开了。觉得我吃不饱，我不知道我下一次该什么时候吃饭，那怎么办呀？储存更多的能量。 就是身体认为现在在闹饥荒。 对，是这样的，身体它有自我保护机能的，就相当于我们冬天为什么会吃的多是一样的，因为天气冷了，我们需要热量去维持我们的体温，去保护，去自我保护。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摄入更多的热量来，那可能我用的少我就会胖。这个吃药啊，节食啊，甚至绝食都是会有这种后果的。会有一个反弹，所谓的反弹其实就是我身体的保护机能打开了，我的身体知道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吃，或者不知道我能不能吃饱。 你身体不知道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饭，所以怎么办呢？你吃什么我都吸收了， 都吸收掉了，我不去释放，我不去输出，这样的话我就能维持我的正常的运转。那这个时候就是反映出来的，你会胖，会新陈代谢会降低。那这些不好的效果就会发生。 所以说曼子，针对你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如果一下子迅速的瘦，首先对你身体是有挑战的， 是的， 而且你可能身体承受不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循序渐进。 对 吧，然后告诉自己，就算能速瘦我最好也不要采取速瘦的办法，因为我们瘦是为了 的美美的瘦下来， 健康， 对，健康的瘦，而不是蜡黄的瘦，对吧？ 对， 好，第一个问题咱们消灭掉了啊，误区一已经叉叉叉。好，进入第二个误区，就是有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个人曾经都认为运动必须要流汗才有效，因为你得看有效果嘛，一般呢你在称重上面体重变轻这算一个效果，但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有效果的，哪怕是我们刚才说不健康的速瘦办法也不是一天就见效的。但是我们老觉得吧，你得让我看见有变化，好像我今天出的力才没白出，那比如出汗在我来看可能算是一个标志吧，但您说这对吗？只要出汗是不是就能瘦呀？ 这个问题我之前有女学员，她运动完以后她不爱出汗 啊， 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不爱出汗，我是不是动的没有效果呀？ 我也不出汗。 很多人就通过这个来判断说我这个运动的效果到底有没有达到。其实每个人的汗腺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汗它只是散热维持我们体温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法而已，但您通过这种方法来判断您的运动效果是不是有效，我只能说这个不是它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这不是一个就是有没有效的标志， 对， 是吧？ 对， 比如说曼子你容易出汗吗？就你锻炼跑步啊什么的。 我好像不太容易出汗。 那你觉得你是没练到位，还是我确实汗腺就不是那么容易排汗？ 我是另外一种感觉，我总觉得运动的时候流汗会出就是脂肪它消耗的一个标志，或者是说越流汗越白。 你看看他 的一个想法， 你看，哎，我就说吧，他只要一张嘴就全部踩中所有的雷。就因为一般人我们就会觉得流汗一定哎他排出一些东西，哪怕排出的水也是好的，对吧？但刚才前就说了，这个流汗不是什么标志，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汗腺发达程度不一样， 对。 而且很多人都说这流的汗就是脂肪在流泪，这我觉得就是一种心理作用，就心理状态就是好，我出的汗越多，我的脂肪就哭得越伤心，我的脂肪就走掉了， 都没到脂肪那儿，也就是把你刚才喝那杯水可能排出来点， 水分排出去，维持体温的，而且会帮我们排出一些身体体内的废物。 而且我刚才说了，都不是说你体内的水，可能就是你刚才喝那杯水，是吧？ 所以就不用通过这个来判断说我这个运动效果了， 就不用考虑这问题了，有出不出汗随意吧。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爱出汗的人的代谢还是要好一些， 还是会快一些的。 所以我们就通过运动也好，或者是调节啊，调理自己身体，能够让自己的汗腺发达起来，这还是一个好的标志，对吧？好，我们进入第三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跑步就会增加小腿肌肉，所以很多女孩就说了，哎，我不想跑步。我说，哎，你最近胖了，跑跑步吧。哎呀，那不行，腿会粗的，小腿更粗，是不是这样？ 哎。 哎，心里小贤贤在说，哎呦，这些外行说的是吧？ 没有没有，我是在想我一定要用一种特别形象的这种表达来让大家能够理解跑步这个事儿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什么样的，会不会让我们小腿粗。我们平时也会看奥运会啊，一些比赛项目，田径类的，我们可以看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他没有小腿粗的。 马拉松，哦， 马拉松 好像就是马家军以前他们都很瘦的，是吧？ 是， 但是他们是应该是长跑吧， 长期的这种有氧运动，就长期的跑步，但是呢什么样的这个田径运动员呢，他可能小腿会发达一些呢，短跑运动员，他的小腿会很发达一些，他需要强大的爆发力，去支撑他去冲刺。 对，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短跑可能对我们来说已经算长跑是不是？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这个健身为目的的，就锻炼一下为目的的，你觉得是一个有一个节点多少公里以内其实算是一个长跑了，多少公里开始算长跑，多少算不了公里吧，500米算长跑短跑？ 中长跑算了， 这个在运动项目是中长跑的一个，其实500米 你挺长了是吧？ 真的不长 啊，不长。我想想啊，需要爆发力有可能。哎，但是我是觉得吧，就以咱们这种，如果不是中高考体育加试的话，以我们这，咱俩不是一类，以咱们俩这种爆发力，我就算再使劲，我觉得小腿那个肌肉长起来，这也不是太容易的，对吧？ 不是，肌肉的生长它需要很多的那个因素的，而且我们的训练方法，就很多人为了长肌肉，他还要绞尽脑汁去寻找方法，无论是你的训练啊、营养、休息各方面的。其实跑步呢，如果我们觉得哎，我跑完这个步我小腿粗了， 会有一个马上的一个及时的反应，我就害怕了，我想下次就不跑了。其实这个只是你乳酸堆积，肌肉会有一个肿胀的一个及时的反应，只要你能够放松，能够拉伸，它就会回到你原来的状态。 我终于知道拉伸是干什么的了，就是它是堆积在那儿的。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强烈的局部的运动当中，你拉伸把肌肉的这个紧张的一个状态给拉伸开，拉伸到它原来的这个状态和长度之后，它会就是有一个放松和帮你排乳酸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个乳酸如果排不出去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你会感觉酸胀。 那会变粗吗？ 变粗，这个粗啊，很多人说我的及时马上看到了一个状态粗，那它就是粗，它只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反应。 它不会持续太久， 它不会持续很长的。如果要真的是肌肉发达的话，那是它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维持的才会有这个结果。 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以锻炼为目的，适当的长跑， 适当的做一些强度稍微低一些的有氧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选择多样式的运动方法。不一定说我减肥我就一定要跑步，这个是片面的。可能很多我的女学员会说，哎，我能不能就跑步机上跑跑步，做做这个椭圆仪啊，蹬蹬自行车之类的。运动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举铁，这个是我们经常这样通俗讲举铁。那它的这种运动方式，很多人说我就是为了长肌肉才去举铁的，这个认识其实也是片面的。举铁的这种运动方式，通过你不同的这个强度和你的时长啊，中间休息的编排，动作编排，它是可以帮你让你去减少脂肪，达到一个塑身的，它就是为了塑身的。所以不要去排斥说我做这个力量训练或者是器械训练，不要排斥这种运动项目。 那我插一个小问题，老师，那个举铁会不会让我变矮，或者是让我的膝盖受损伤？ 变矮？ 对呀、啊，那举那玩意儿，那长时间不就让我骨头就？ 你现在，我的天哪，你还23窜一窜呢？ 对呀、啊，都会不会让骨头？ 你是说给你压短了是吗？我的天， 脖子或者让。 这个问题其实也挺普遍的 啊， 因为会有人说，哎，我举铁首先想到的是举重运动员。 对 对， 那举重运动员普遍身高都不高，对不对？ 对。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前后顺序的一个颠倒。首先就是运动员他在选人才的时候，他是要看你的这个天赋和身体比例的。 你要底盘够沉，压得住。 对，是的，身高太高了以后，你的这个运动轨迹会长，相对重心高，不容易让帮助你完成，就你会有很大的劣势。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举重了我才变矮，是因为当时在选择人才的时候他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个是一个前后的顺序的问题。对，另外就是 膝盖 的问题哈，这完全是方法。 这个膝盖会不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要不要花钱 请 私教的原因。 是的，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 要不要透露一下？ 其实这样的我都可以解答。真的就是，对，虽然具体方法我不能说，但是我就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请私教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不理解，就说，哎，我有 keep，我对着 iPad 做好了，或者是因为我觉得各种健身视频还有教程，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非常的容易找得到， 对， 资源很丰富，所以我想动换的话，有一些人指导这件事很容易。但是我们请私教的意义在于哪儿？就是看你动作做得对不对。 是的， 对不 对, 对， 用的部位是不是合适，然后呢你用的劲儿巧不巧劲儿，就是锻炼的部位是不是对。其实所以人相当于人盯着你，你的动作指导现场， 其实教练他就是一个客观的一种存在，去客观的判断你现在的状态。如果说我从来不建议我学员去跟着那个动图去做。我看了比如说平台上有那种动图， 对， 我就跟着效仿一下， 给你3-5个动作， 哎，给你3-5个动作，然后让你去这样做，我是不建议他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对与否，这还放在一边，就是他动作的这个编排是不是适合你，这个其实是一个最根本的。很多人说，那我不敢深蹲，是因为深蹲容易把腿练粗了，那是方法的问题 啊，练不好真的会粗是吗？ 这个绝对是方法的问题。 所以我粗都是因为好 练的不好不对是吗？ 练的 没有花解 体。对，这个动作我是 这样理解的啊，动作没有对与错，没有好与坏，只是第一适不适合你， 嗯， 第二你做的对不对。 哦， 按照这两点来判断， 嗯， 我觉得应该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些， 嗯， 咱们别一刀切， 对 吧？ 对对 对，嗯，所以这个不是说哪个动作让我受伤了，是您做动作的这个人他是有问题的， 嗯， 您做的动作 嗯 本身是有问题的， 嗯，一个是标不标准，一个是适不适合你， 适不适合，对，嗯， 对，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综合的去判断。 嗯，好，这就是我们刚才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担心跑步呢会增加小腿肌肉会变粗，其实您不用担心，首先您个人的运动强度，我也不相信能达到运动员那强度。 对， 而且就算达到运动员的强度，您看这个长跑运动员有几个腿特粗的呀，都很紧实，所以我觉得找到对的方法，然后呢做一个正确的动作，然后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项目，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错。 好，第四个误区就是锻炼之后肌肉会越酸痛效果越棒，哎，这个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练完如果身上都不疼，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没有作用，好像酸疼才代表了。对，曼子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我好像还没有。 比如说你今天去锻炼了一下，锻炼完了之后身上一点不疼，你会不会觉得哎呦我刚才挺练的呀，怎么会不疼呢？ 嗯，对对对，也有， 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哇，哦，浑身哪儿都疼，就觉得哇，哦，今天一定练到位了。 对，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我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本体的一种感受， 嗯， 就是我当下我出汗多与否， 嗯， 我是不是哎呼哧带喘的， 对， 或者我身体酸痛是不是就能够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 嗯， 通常这个酸痛啊，它有这种乳酸堆积导致的酸痛，还有一种叫延迟性酸痛。延迟性酸痛就是在我运动这一天之后的24到72个小时之间，它会有一个身体的一种反应， 嗯， 一种延迟性的， 这是正常的是吗？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表示你这块肌肉在做功了， 嗯， 所以它会有一个酸痛，然后去恢复， 嗯， 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你休息、拉伸、放松，还有就是营养补给， 嗯， 要把饮食做好， 多吃点蛋白质的食物是吗？ 蛋白质啊，膳食纤维， 嗯，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维生素， 嗯， 其实都要补充到。 哦，其实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 一个信号， 对， 告诉你我的身体有反应了。 哦， 最近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瘦身方法，就是多摄入蛋白质，少吃那个带糖的东西，这个方法对不对？ 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饮食我是极力推荐大家做到膳食要均衡的， 嗯， 不是说我多吃这个少吃那个就一定会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来判断的。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吃一餐的时候，这一个盘子里主食、蔬菜和肉类的这种三大营养元素都要涵盖的， 嗯， 三大营养元素碳水、脂肪和蛋白质，这些是我们人体在我们人体当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嗯， 不是说我重点要摄入哪一个它会就有一个意外的一种效果的， 嗯， 这个是我建议大家，因为这种饮食方式均衡的饮食方式是能够让你长期坚持下去的， 嗯， 不会让你有暴饮暴食。比如我长期不吃糖， 嗯， 长期不吃主食，那你有一天一定会特别渴望主食，那怎么办？ 嗯， 我就会在短时间内突击，就像你说的突击似的去摄入大量的这些主食也好甜食也好，会让我的身体精神得到一种满足。 就想起小的时候有一小品，有一个小孩儿，然后呢他说爸爸你干嘛呢，因为他爸爸在戒烟，他爸爸就说你爸爸胃缺烟所以我需要补一根你又在干嘛，爸爸我胃缺糖对吧，我就想起这个，就你长时间的就是偏食或者营养不均衡，你会特别需要它。 是的。 但是呢我们说的均衡并不代表你什么都吃，比如说我之前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大家就提到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吃的很均衡啊，你们让我营养均衡我什么都吃怎么越吃越胖，我说你说说我听听，他说比如说吃完了菜啊我还吃了肉啊，然后呢我还喝了汤，我吃了米饭，饭后吃了甜点，然后我还吃了玉米和粗粮，对身体都很好啊。我说这些主食呢有粗粮的形式，有细粮的形式，还有像什么甜点的形式，嗯，这些都是主食，您是不是可以选一样吃啊，对不对？ 选择性的，对。 你不能说我说你均衡就是所有样都吃，这不对，我指的是每一类你都要摄入， 对吧？ 没错。 所以像我个人我喜欢吃蛋糕，我就不能再吃米饭了，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摄入营养的时候除了要关注这个种类营养种类以外，还要关注就是您的摄入量， 嗯， 您吃的七成饱咱们说的就可以了， 有些过年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胖，是因为每一顿我都 吃饱了， 哎，吃饱甚至吃撑了， 撑了还不动一躺、 哎、正所谓我们说的胡吃海塞嘛， 对， 因为不会去在意这些，不会特意的去克制，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有一个爆发式的体重增长， 嗯， 很正常的事情。 我还记得我同事前天说，我春节这两天怎么过的，就是哎遮过来吃吃吃吃饱了躺下，然后下一顿叫我起来吃，好几天没下床。是吧？哎呦，好多人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特别熟悉，似曾相识？上周 我吗？ 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也主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一是提提我们春节之后怎么调整饮食，另外呢，如果您想起想锻炼了恢复一下，您也别瞎练，因为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的哈。 没错。 所以如果想看到我们或者有什么专业的意见和我们交流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交流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误区五，就是这个啊，误区四，锻炼后肌肉会不会疼？下一个误区就是运动强度越大，减肥效果越好，这件事儿，他们俩有必然的联系吗？ 运动强度大，只能说您这个能量输出的会多一些， 嗯嗯， 但是它的消耗，它的这个减脂的效果不一定是最好的。 哦，就是说你运动量大，未必对减脂这事儿干就有用，有可能它对你增肌是有好处的，是吧？也有可能， 这个是多方面的去衡量的。 嗯嗯嗯。 那这个运动强度大呢，其实就是我不是这个运动强度，可能是您的运动时间比较长， 嗯， 或者比如说我们在举铁的时候负重会比较大一些。 嗯， 那这个时候呢运动强度大，那我需要恢复的时间就会长。 嗯， 那您说这个跟减肥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我只能说这个需要长期的去看。 嗯， 而且我们身体的这个功能的这个系统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身体是首先消耗肌糖原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有的时候运动到强度大的时候，运动到比如20分钟特别超强度运动，哎，我就觉得没劲儿了，或者我就开始虚了。 嗯嗯， 那您的糖原消耗掉了， 哦，怪不得， 就身体无法去供能了，无法去让你再继续维持这个强度的运动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循序渐进，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 嗯，所以刚才这个误区啊，强调的就是，运动的锻炼方式有很多，它的目的也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比如有的人就想增肌，有的人想这个减脂，做一些有氧啊什么的，还有人就说我就希望这个柔韧性变好， 好一些， 对吧？就是每个人目的不一样，所以咱不能说一概而论，说这个东西一定就对减肥有效，因为减肥只是运动方向当中的其中一项。 对，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您有什么需求，根据自身的情况，我们还是要说制定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锻炼计划， 对， 适合自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专业的教练给我们提出建议的原因。还有曼子，最后还有这个时段一分半的时间，你快提出一个你自己关心的问题来请教一下。 我想受这个后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好像持续了两年的健身，也是办了卡，也是不想浪费那个钱，但是后来发现那个腿并没有越运动越细，然后也没有以前直了，然后特别是这个后肩嘛，这叫后肩，也是有点发达，觉得有点含胸。 这个其实我不能说你的这个体态的改善，就这个外形上的改善是完全是因为运动而导致的，有可能是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这个体态所导致的，这个就是不是说必然的因果的联系啊，但是说我运动的时候，我是不是会让我的这个腿更发达呀，或者是让这个位置哈更紧一些，其实这个是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动作呀做的是不是对，这个是一个原因所致的，是不是适合你？另外就是，比如说我的体态本身就有问题， 对， 我有点高低肩， 对对对， 或者我有点含胸驼背， 对， 这个是在之前就有的。然而你的训练方法呢，并没有针对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 效果， 哎，去制定一个计划，那可能就会加重你的这个状态。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斜方。这个位置斜方上方紧张， 宣传这个放宣传这个时间段，你就可以摸摸自己肌肉，看看哪儿是不是需要改善。好，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北京时间来到了18点，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超模养成记进入到第三个时段。大家好，我是苗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这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主题就是那些年我们越练越肥，是不是很有喜感的话题？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于健身我相信都是有一些误区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健身教练小钱钱现场为我们开方解决问题。有请小钱钱。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另外一位呢，就是和我在同一战线，有很多问题要问的反面教材同学曼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子。 哎，我不能再这么说你了，因为我觉得你问的所有问题，其实我身上也有，所以咱俩全都是反面教材。我相信我们代表了很多的女生在这个健身上面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来得及改变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健身达人。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了聊健身的误区和错误的想法。其实我在这儿呢也准备了一些视频，在这些视频当中呢，根据大家所有提到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看看专业的教练有没有一些专门的提示带给我们。好，这叫真相大白话哈，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大家需要的没有？体育里面的真相。都有哪几项？ 健身房里有湿哒哒的潜规则，就是每个人都想流满身大汗，认为流汗越多的越美丽越苗条。其实流汗只是身体里的水分在流失，并不代表你在掉肉，一顿饭一杯水体重就补回来了。关于健身房还有一个潜规则，找教练买课的都是刚办完卡的健身新手。等被忽悠一段时间后，他们大多都坚定了一个信念，花钱让一个知识水平还不如你的人上课，还不如买本施瓦辛格健身全书。健身教练准入门槛真的很低，入行前只要培训一周就可以上岗，一些女教练甚至力量训练都没做过。目前教练行业的生存准则是活好不如会忽悠，销售能力比专业知识更重要。靠健身减肥并非练脑瘦脑，因为人体的脂肪包括内脏脂肪都是统一调配使用的，每次消耗都是一起的，局部减肥并不现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您单左胳膊并不比右胳膊粗。健身房里好多节食怪，变得香汗淋漓又不乖乖吃饭，一天只吃一根黄瓜什么的，这种做法真的非常的棒。其实只要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就能达到减肥的目的呢，小笨蛋们。健身后的半小时内，身体会进入一个合成代谢比较旺盛的阶段，这时候吃的东西并不会转化为脂肪，而是补充营养物质和修复肌肉损伤或者让肌肉增加。很多人为了维持肌肉线条，每天抓紧健身房玩命练，担心一天不练肌肉就变肥肉。其实肌肉和脂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就像铁不会变成棉花一样，即使不练了，肌肉只会萎缩，并不会变成脂肪。 刚跑完步腿看起来会粗一些，有些教练会让你做左拉伸，其实这是肌肉暂时的水肿，是无氧代谢过程中肌肉里堆积了大量的乳酸导致的肌肉水肿，这些水分会慢慢被乳酸清除，所以根本不是拉不拉伸的问题。运动30分钟后才有减肥效果，前30分钟消耗的都是肌糖原，这说法也是错的。糖和脂肪这两种能量物质是一起消耗的，只有高强度冲刺运动才主要消耗糖类。好多人问，同样去健身房，为什么人家一身肌肉，你却没效果？看看你手里拿着什么吧，换好衣服拍张照，拿起器械来个摆拍，跑步的时候也发个小视频。对于一小时不玩手机会的新人，我只想说，胖死你都不多啊！扫码关注真相大白话。明天更新的是真娱乐之稀罕的十大之，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刚才一段小视频哈，挺有意思的，因为都是一个小动画制作的一些减肥的误区，还有健身的误区。当然了，对于现在的这个健身市场的现状，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盘点。不过我刚才听到其中的很多内容，就是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小甜甜都提到了，对吧？ 对， 比如说拉伸啊，乳酸这个堆积在你练在这个部位，所以有一些你看上去对它的误判。其实事实上都不对哈，所以我们去纠正想法，还纠正一些思想上观念上的问题才是首要任务。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就是为什么会越练越肥呢？我自身的这个哈，完了，我今天真的拿自己开黑。我其实吧，打心里真的只爱吃不爱动，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但是我又了解我自己是个易胖体质的人，因为我6年级的时候就96斤了。很多人现在可能才90多斤，真的，我12岁6年级的时候就96斤了，而且从小就是属于那个时候家里面，因为我是那个孙子辈儿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从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姨儿啊舅舅们觉得哎有小孩挺逗的哈，天天一堆人揣我好吃的，排着队买好吃的，哪怕是80年代就是吃的没有现在好，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 说泄露年龄了， 没问题。还有摊鸡蛋，你说你想吃几个吧，咱们摊仨，摊3个鸡蛋吃，吃完鸡蛋吃不吃鸡蛋羹，再给蒸一大碗鸡蛋羹。我每天食欲都超好，而且那个时候什么奶油蛋糕啊，其实比较金贵的东西，像什么姑姑啊舅舅上我们家串门，排着队的给我带好吃的，所以就给我揣成了一个胖子，所以我基本6年级的时候就很肥了。那个时候小不懂事儿，等到大了之后就发现，哦，由于我可能长期，我不说我天生是不是这样，反正长时间以来一直很胖，所以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肥胖体质，以至于到最后呢，真的是喝水喝凉水都长肉这件事在我身上是反应无疑。当然长大之后没办法，觉得哎这胖下去不行，买不着衣服，而且走哪儿可能还得买2张票的是吧，亏啊，所以开始减减肥。所以最开始呢，我就是一部分节食，至少省一顿饭，晚饭不吃，然后呢开始锻炼，进行大量的有氧，所以其实瘦到，其实现在也不算瘦的，但至少比以前就要瘦多了。但是我深知到减肥非常艰难，因为时刻控制自己，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越练越肥呢？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部分无氧，然后也跟一些健身的朋友探讨，然后呢锻炼自己，但我发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观，而且反而有的时候发现看上去更肿了，这就是我相信是方法不对。但是就是我相信存在我这种问题的人很多，所以就是在小钱钱这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学员里面越练越肥这种情况？当然在没有专业的教练指导的情况下， 他会有一个说我练了一阵子之后，练了一阵子器械，哎，我觉得我变壮了 啊，真的会变壮，女孩吗？ 女孩，我体重增加了。他会有一个疑问说，哎，这为什么呀？ 啊，为什么呢？ 是不是我这个训练方法不对呀，还是练错了之类的？身体它适应某种运动模式需要一个过程的。其二就是，其实当你在大量的去输出能量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营养补给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摄入的水分和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那你身体是需要有这么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而且就是体重，其实当你的抗阻训练呀、器械训练、举重举铁这方面的训练多了以后，你的肌肉会有一个 初期的一个增长， 嗯， 那它增长了以后，它是被你的脂肪包裹住的 啊、哦， 那我看不到我的肌肉在长，我只能看，哎，我怎么轮廓变大了呀？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你的肌纤维变发达了一些，相对发达了一些， 哦、肌肉起来了。 覆盖在脂肪下的那个肌肉，它会 凸出来， 生长了之后呢，会让你的视觉上有一个膨胀的一个状态，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外边覆盖这层脂肪，把它褪去掉之后呢，其实你的这个身体的形态是变好的。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有马甲线、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肌肉，只是看藏着呢还是露出来， 是这样的， 是吧？ 每个人都有腹肌， 嗯，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哦、因为其实我们说的吃的干净，你的腹肌自然而然就会出来的，是一样的。 吃的干净是什么意思？ 吃的干净就是我的添加剂，就是我在饮食当中讲究的追求原食材， 哦， 不要做过多的这种深加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蒸煮。对吧？ 哎，蒸煮，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有食品添加剂的这些 哦， 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食物、 嗯、 是尽量能少吃就少吃的。 嗯，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自己做那个蛋糕啊、面包，做面包全麦面包的话，保质期很短的。 对， 但我们要在外边买的话，特别是那种真空包装的呀，包装好了的，保质期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 哦，防腐剂。 防腐剂和食物添加剂会很多，它是为了让这个、 哦、 让这个东西能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它会有一些外界的去化学东西去添加的。 嗯， 那吃进到我们的身体里，它代谢不出去，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因为它不是营养，它吸收不了的话，代谢不出去就会是形成一种堆积。 嗯， 那就是毒素，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种更负面的影响。 嗯，哎呀，真是的。所以就说吧，也不是说未必就一定是越练越肥，就可能就是你得看是你要求体重减轻还是看上去紧实。 有的时候我学员说，哎，我吃的多了是好事吗？我说从某种意义讲是好事，说明你代谢快了。 哦，食欲变好了。 对，你的代谢快了以后，那你身体的运转的速度， 我食欲一直很好呀。 你是个例外。 我真的食欲特别好，而且我不挑食，我也不偏食，我就是吃什么都觉得哇好吃的， 就是无论是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对这个吃这方面的需求都是很高的。 嗯，有的人说失恋吃不下去，就我没有这种情绪，就我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让我今天哦对吃饭这个事儿没有兴趣了，好像没有。 那 你的眼神充满了羡慕。 真的我很羡慕。那你真的，你这个精神状态应该是特别的，每天都是一种精神振奋的状态。 我吃饱了心情就很好。 对， 而且就是这两天早上起来直播，因为起得早，我早上也吃了一个大油饼下去，我整个人就觉得神清气爽。早上起来有一个听众发微信说，哎，这个怎么描述你今天起这么早，底气这么足，我说俩油饼啊。 给了你无限的能量。 对，就是我吃到美食之后的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所以对于我来说不用暴饮暴食，我只要正常吃，满足我的胃口，我就能胖很多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可能是个肥胖体质的原因，我好像吸收特别好。 其实就是摄入的过多了。 哦，是不是肠子长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也是一个节目， 嗯， 说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主角，他是所谓的喝水易胖体质，喝水都胖的体质、 嗯、哎，好像就是跟我一样。 然后呢，他会有一个那个跟踪暗，就是 案例、嗯、 暗地里的跟踪，看他这一天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嗯、 从他起床开始到他工作到这一天结束，其实他嘴没有停过。 吃零食是吗？ 吃零食，而且其实我们说的你应该多摄入蛋白质哈，他会吃鸡蛋，他一下吃十个 啊， 是有这个情况。 那就别怪他长胖了，真是。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去怪你的体质，不要说我就是易胖体质啊，其实就是管住您的嘴，迈开您的腿，这个是很通俗一种说法啊。就是你一定要控制住你的这个摄入量，如果您摄入多了怎么办，没关系，您多运动 啊、哦、 把它消耗掉就可以了。 吃多少就是吐出去多少。 可是运动完了又饿了呀。 运动完饿是一件好事儿，说明你消耗完了以后，你的身体需要营养去恢复。 嗯， 特别是在举铁的这个，尤其是我给我学员上完课以后，我会告诉他，你回去一定要吃东西。 嗯， 主食、蛋白质都要摄入。哎，他说我想瘦得快一点，我不吃行不行？我说不行，因为你的肌糖原消耗掉了，你需要补充糖原、补充能量， 嗯、 来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用营养来让你的肌肉去生长、 嗯、 因为你举铁其实就是在撕裂你的肌肉嘛。 嗯， 你把它撕裂掉，撕裂开来之后呢，你需要去营养补给，这样它会才能长。 嗯， 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我运动完了以后就不想吃东西。嗯，您放心，这种方法坚持不到多长时间， 哦， 您就会不想动了。 哎，有一种说法就是体内消耗完糖原之后再消耗脂肪，所以我们担心在这个消耗完糖原之后的时候补充营养会耽误它消耗脂肪， 这个 说法对不对？ 任何的运动它不是说我就，除非是短时间那种爆发式的运动， 嗯， 它会有一个单一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途径， 嗯， 其他的就像我们苗山之前说的，它都是一种综合性的功能。 嗯嗯， 只是在这个运动当中，这个营养的功能的比例不一样而已。您说我这个运动只消耗糖原蛋白质，不消耗脂肪，也消耗，只是它比例低，所以我们就把它归为某一种功能的系统而已。 嗯， 所以并不是说，哎，我需要采取特定的运动形式才能去消耗掉一个脂肪。通常我们在运动当中，我很关注我学员的心率。 嗯嗯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我们这种静息的心率啊，和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个心率，在这个心率的范围之内，会有一个判断你的运动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区域可以帮你去燃烧脂肪。 嗯， 你是不是就像我们出汗一样，我说你与其过多的去关注我是不是出汗，你倒不如去关注我的心率状态。 嗯， 很多，哦，很多人会有那种测心率的这种仪器啊，手表之类的，带我学员也有，他说我想看一看我的心率范围，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的。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身体，无论你的身体是在运动还是在不运动，你都要知道它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 嗯， 那心率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 尤其对于这个有氧燃烧脂肪，心率特别重要，是吧？ 对，有氧也好，还是说我的一些达到某种体能方面的一种训练也好，我这个心率的这个数值还是挺关键的。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综合评判，咱别以这个体重啊，还有以我出汗或者我运动时间长与短，您运动短20分钟，我运动强度大，那我效果更好。 哦，所以说这个时间长短也不是特别的一个标准， 不是说唯一的标准。 因为好多人像刚才小片也提到，有的人说40分钟以下没什么用，我有时候说，哎，我跑步机来个25分钟，人说，哎呀，你这算热身，还没开始消耗呢，是不是？ 他这个跑步，我说我前15分钟是个热身，40分钟以后就开始说燃烧脂肪， 对，都这么说吗？ 40分钟以后是在一个低强度的运动状态之下，我40分钟以后开始可能会脂肪去供能的。 哦， 这个是一个数值大概的一个范围。 嗯， 但是您说我一下跑2小时，那您这就过了。就是一定要是循序渐进和， 物极必反。 对，物极必反的一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一下运动2小时，我不光脂肪掉了，我肌肉也掉了，我蛋白质也消耗掉了。 嗯， 那我就适得其反了。 哎，有的人给我推荐，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有的人就是说你可以忽快忽慢，强度变化，有利于这个燃烧脂肪，这是对的吗？ 其实现在流行两种的这种所谓就是更提倡的两种减脂的形式啊。 嗯， 一种叫 HIIT， 就是高间歇的， 嗯， 高强度间歇的一个运动。 嗯， 就是我快速的爆发式的，比如说动1分钟或者40秒， 嗯， 然后我歇10秒， 嗯， 反复这种方式来去冲击我的这个心率，然后让我有一个这个快速的一种能量的输出。另一种就是塔巴塔，就是可能在 CF 里边 CrossFit 里边会更多一些，我运动1分钟我歇1分钟，运动2分钟我歇2分钟，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其实是也可以的。 哇，这两种哪个更好嘞？ 对， 其实我觉得通过效果和效率来讲，我觉得还是 HIIT 更好一些。 第一种哈。嗯， 对，但是这个动作，因为 HIIT 当你在动作编排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很方便。 嗯， 我不需要特别大的空间或者某些器材就可以，比如说开合跳，比如说 burpee 跳， 嗯， 这些都可以，或者哪怕我去做一个这种二头弯举式的呀，或者是跳绳之类的，都可以达到这个。 甚至大家太懒的话，有一些运动器材它有自然的间歇式的这种设置，对吧？ 对，就是固定的器械嘛，或者您跑步的时候它会有一些 间歇训练， 间歇的训练告诉你这个时间跑，然后它会有一个速度的调整。 嗯，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下才能完成的这个减肥的这个这个事情。 哎，所以总体来说，对于就是咱们就说有氧消耗，咱们拿跑步机或者是椭圆仪为例的话，间歇性的要效果要比就常态一个匀速要稍微好一些， 要好很多， 好很多是吧？ 所以即使说您在跑步机或者是椭圆仪，我如果说姑娘我女生怕我腿粗，或者我不愿意那种特别激烈的这种跑步的这种运动怎么办？椭圆仪也可以，椭圆仪你把它阻力调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椭圆仪好像对膝盖保护是不是？ 保护会少，减少你的身体膝盖的这个震动嘛，然后那就肯定对膝盖会有损伤会小，或者说保护的作用。所以我建议，比如说我要是做 HIIT 这个方法，怎么用在固定器械上？椭圆仪就可以。我快速的蹬一分钟，然后我歇20秒，我再快速的蹬一分钟20秒。 是歇下来20秒，还是就是慢着蹬20秒？ 主动是积极式的休息，就是放慢速度的蹬， 就让那机器顺便怠速就好。 怠速就好了，我这缓20秒，然后我再主动的去积极的去用你最快的速度蹬一分钟。 哎，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 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就是第一，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其实你也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20分钟足够了，足够了。你就用这个方式坚持20分钟，要比你长时间的1个小时的有氧，首先从时间上就节省很多。我们现在上班族，这个时间是有限宝贵的。 对。 第二就是效率上要高很多。第三个就是能让你有一个期待。长期的去做。我喜欢那种就是爆发式的这种能量输出以后，它会有一个身体的愉悦和轻松感， 有一些变化。 对， 你一直不变就有点无聊。 有人说，哎，我不愿意做有氧的，就是因为有氧时间太长了。 对， 哎呀， 1个小时，您说我干什么在跑步机？ 我是这样的，我必须找了一个电视剧，而且是刚开始一集。我设计了一下，45分钟加上5分钟放松，正好一集加广告。就对我来说， 精确。 对，我必须得找好，因为我今儿早上起来才去跑了一下，再跑，因为我一般不跑步，我觉得我腿够粗了，不能再跑，因为万一掌握方法不好的话，就容易适得其反，所以我就快走嘛，间歇大一点，步子大一些的走路。我当时也没有打算多瘦，我觉得动至少比坐着强嘛，它起到了这个目标。然后早上起来就找一集《还珠格格》第三部。虽然有的这个片儿无聊，但是你从一开始你进入到情节里，然后跟着这一集完差不多45分钟，我觉得还行， 还行。 这必须得找点事儿干。 其实对于跑步机怎么应用这件事儿，我也跟我学员说过，他们说，哎，我就不喜欢跑，慢跑。那怎么办？但我只有跑步机，我的那个单位的楼下健身房只有跑步机，怎么办？您可以爬坡。 哦，爬坡。 这个跑步机它可以有一个调整这个坡度的这个功能。 这个坡要经常变化吧，因为就是在不同的选项里面模式里面，它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是8.0的坡，在下一个它可能会降到3.0，或者它有变化， 是有变化， 有变化的也要好一些。 对，因为这个跑步机它的这个仪器上有坡度和阻力和它一个速度。 对， 其实有的时候平时我们要是平坡的话，5的速度或者6的速度，其实还相当于走或者快走，但是您要放在一个坡度13的这个平面上，这个跑步机上来讲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常累了。 对，很累。 平时可能我5的速度，我走1个小时我都没感觉。您把这坡调到14，您再走一个， 我特别累， 特别的累。 我今天调到了8，就已经很累了。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类似于爬山，类似于爬山，对我们的心肺啊，以及防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小腿粗，还有保护我们的膝盖，都是有好处的。 哎，那既然提到了这个那个跑步机，我相信这是一个入门最容易的一个器械， 是的。 虽然它也有一些不足，但是我们操作起来容易一些。那比如说在我们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动作配合着这个跑步机上，首先我们先说跑和我走的问题吧。我就喜欢快走，或者是迈步子大一点的走，间隔大一些。所以刚才小钱钱推荐的也是，首先可以调整坡度， 是的， 增加一些阻力，对吧？然后肯定比平坡要强。 对， 然后是不是走快走要比跑，就是无论是保护膝盖啊还是效果上都会好一点呢？ 因为快走没有说两脚同时离地的这个状态，那肯定会对我们的膝盖的损伤会降低很多。 对， 同样呢，也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他的体重太大了，我不能去跑，跑了我就伤关节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您爬坡了，如果只有跑步机那就爬坡，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关节的损伤也是小的。 那就是对于有氧的效果呢， 有氧效果来讲， 跑和走， 其实这个是这样，还是我刚才说的，看您的心率。 嗯， 如果您的心率在一个科学的范围之内，适合于减脂的心率范围之内的话，那我觉得爬坡其实是更好的选择。 嗯， 因为我也不喜欢跑， 就是说，就是无论是跑或走无所谓，就看心率是不是达到。 对， 那个是一个方式方法， 方式方法的问题。对， 比如说像我这种情况，你觉得是不是140几心率就应该能达到一个减脂的效果吗？ 一般来讲是我们用最大的心率的70%左右。 最大的 心率，最大的心率， 我最大的心率是多少呢？我也不知道啊。 哎，这个时候就可以告诉您一个方法 啊， 算最大心率就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 220 哦，就是说年纪越大你的心率越低是不是？ 你最大心率多少？ 嗯，可能是200。 一下暴露年龄。 20嘛，对吧？220减20岁是不是就是200？ 那行，要70%的话，那就是150左右的心率。 哦天哪，这现在147还不够。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算一下、哦、 其实如果大家不会算的话、嗯、很多机器现在是有一个自动换算的功能的， 哎，是的， 让大家输入年龄、身高、体重，然后你打算就是采取运动的时长是大概多久，你期望值，它会有一个大概， 它会有一个模式、 嗯、 会适合你的这个速度 嗯 和阻力来让你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器械好那个器械不好，我觉得没有完全的好或不好。 对， 一个呢是适合自己，再一个在同样一个器械上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可以设置不同的运动模式， 是的， 来起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 对， 是吧？ 而且就是在爬坡的时候，我还想提醒大家，很多人这个坡度调高了以后，我就愿意手扶着两边 对 去爬。其实这样的话相当于就容易很多，你的功率输出就会降低的、 嗯、相当于就是您爬山前面有人拽着你走、 哎、是 不是？是 这样的，或者您拿一个棍儿拄着走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借力的一个作用。 对， 对， 所以如果您的坡度调高了，要保持一个我的运动效果的话怎么办？请您摆开臂。 哦，我一直是这么干的哦。 对，要摆臂， 因为我累，我不得不这么干。但其实它是要舒服的多，摆 其实是 摆 它符合人体的运动规律嘛，所以它符合这个科学的这个运动的模式的话、 嗯、 它就会让你全身都在动。 嗯， 很多人用椭圆仪也是，它那个椭圆仪有一个移动的把手和固定的把手。 对对，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我就选择固定的把手，我上肢就不动了。 对，它基本上你就可以趴在上面了， 就可以趴在上面，那就纯下肢的运动了。也有这种方法，也有这种方法去让你达到你训练的目的啊。但是如果我建议您如果想更多的去输出能量，那就手扶在这个移动的这个手柄上，上身也跟着一起在动。 对，而且最好就是手指搭一下， 哎，搭一下 是吧 就可以了。 还大家都愿意偷懒，你知道刚开始我还觉得借力走摆一会儿之后，你就发现我已经趴上了。在健身房经常能看到人会越来越累， 越来越累。对， 所以就是运动过程要时刻就是提起精神来，对吧？ 对， 千万别找偷懒，因为这是没有人盯着你，你这是偷懒给自己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平常说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千万别我发猛誓3天不减10斤我就怎么怎么样，不改头像。 不改头像，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不减20斤不改头像。对，还一定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范围。有没有必要？有，这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对，喊一个口号， 喊一个口号告诉我一定要做到，我有一个积极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状态。 但是您得做呀，是吧？ 对，您必须得循序渐进的去科学的制定我的这个计划，不能说我只想但是我不想，我怎么样做到。 对、 嗯、 咱们下个时段呢就进入到这个曼子同学最喜欢的实时这个野战环节。到时候你摆几个 pose 让我们这个专业的小钱钱给你指导一下。现场的所有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别忘了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苗山，咱们进一段宣传广告之后，潮流梦工厂之超模养成记来到第四时段，有什么问题赶紧发过来吧。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

人类的本能总是在追求美好的事物，美食带来的享受已远远不能满足，美丽的外表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与肯定，并成为了流行趋势。相比花钱受罪才能变美的整形手术，通过健身和饮食调理找回身材的自信似乎成为了代价最小最容易实现的途径。关于减肥和健身，目前大家几乎被五花八门的奇葩理论搞晕了头，甚至走入误区无法自拔。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几大误区，你是否也深信不疑呢？对此我们特邀专业人士为你解答。 是这样的，像减肥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消耗，消耗的话那第一个是你运动的时候才可以有消耗，然后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摄入的热量要减少。那节食的办法为什么不可取，是因为吃的东西本身是一种营养，那如果我们的营养减少的时候，身体该有的功能慢慢会降低，那这样的话身体的一个激素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当这个时候那我们身体其实反倒会慢慢变得更虚弱，如果虚弱的情况下就会慢慢在你的体重会反弹，这样等等情况都会可能出现。对，所以我更建议的是合理膳食的饮食会更好一些。每个人身体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我早餐午餐还有晚餐我都会正常吃。对，那吃的东西有可能会选择油类偏少一点点，然后呢会青菜多吃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可以让我们有饱腹感。对，然后那主食也要适当的吃，因为它是营养部分的补充。对，然后那会给我们身体供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补充蛋白质，这样会让我们的皮肤更有弹性，所以说补充一些比如说鸡蛋牛肉啊还有鸡肉，这些补充也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好，那这些也不会让我们发胖，为什么不吃它呢？其实像之前古代的时候会有一个叫讲说过午不食，对，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明其实我们在晚上的时候身体代谢水平会慢慢下降一点点，然后如果吃过量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激素水平，所以说膳食就是很营养的摄入啊，然后正常去吃啊，其实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在6点左右吃饭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会员，对，他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我想能消耗就可以了。对，然后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用同样的时间产生热量消耗，那哪方面更高？有氧是可取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个最主要一点还是有一个肌肉的训练，大家开始慢慢都会接受一点点肌肉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原因是因为当肌肉训练的时候会提升我们的代谢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的代谢都会提升一点点，提升一点点，每天都会提升一点点，我们消耗的速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样。那当然我会让他先进入到运动状态，然后完成一部分的比如说45分钟到50分钟跟力量相关的一些训练，这样的话会加强他的肌肉质量，然后让他的肌肉弹性增加，这样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塑形效果，然后燃烧他的脂肪，然后再帮他去做一些拉伸，让他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好看更优美，然后同时会再给他安排30分左右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快走啊，还有单车都可以。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会不一样，所以说他每一堂课的训练的强度也不会一样的。对，然后那比如说他是一个初学者，所以他可以先从一个非常小的重量或者自己本身他的体重的重量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他会更好适应更能接受，而同时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还不会呢，因为是这样的，像比如说我们女性分泌的荷尔蒙和男性雄性荷尔蒙分泌的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说女性增长肌肉的速度不会像男性那么快。对，然后还有一个，那我们像杂志上看到的还有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肌肉女，那她们的一天的训练量的时间然后平时的饮食的量都非常的高，就像我们平时在工作都是9个小时，对，那他们训练的时间可能也是一样是9个小时，所以说想想他们付出的时间会更多，那他们收获的就会不一样。对，所以我会更建议其实女性做一些基础的小的肌肉的塑形会让我们身体的线条变得更好看，其实就是比较合理的。 通过如此详细的解答和示范，你还对所坚持的错误理论毫不动摇吗？错误的观点只会让你走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我们只给出经得起推敲的合理方案，让你更有效地改变自己。 我们刚才呢放了一段视频，就是给大家的这个误区啊，还有健身方面呢给一些建议。当然这个视频过后，我们就发现我身边已经没有人了，对面的嘉宾区也已经没有人了，因为我们的专业指导小钱钱现在在我们的表演区。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有很多问题要问的曼子，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在表演区等候了。现场呢我们小钱钱会给大家指导一些动作，我觉得曼子呢就可以作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代表，向大家提出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和建议。喂喂喂，两位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好，可以听到了。 哇，我也听到你们说话了。两位现在已经站到这个表演区了。哎呀，长得特别美，你放心吧，曼子。今天我们的曼子特别的准备了一身运动装，想跟大家现场。好，曼子，现在提出问题吧，有没有特别想解决的部位？然后现在， 我想瘦这个后肩。 享受后肩， 然后突出一下我的颈部，让颈部变得更加长，修长。 你得看，你别吹，你得你看着小钱钱好吗？你看着我们。 嗨，小钱钱，我享受这儿。 理解了， 对，理解了。 这个信号收到了。首先有一个那个意识，我希望大家常识的东西，希望再普及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局部瘦身这么一说，就很多人说我只想瘦肚子之类的，想瘦哪儿，没有局部瘦身。如果您瘦的话，一定是整体瘦下来。 哦，所以说有一些教练说，哎，我可以帮你达到这效果，这基本上是哈。 是对，可以，这个就 回答的 慎重了， 回答的非常不科学， 不科学，对，不专业。 有一些机构，如果他承诺你怎么做就可以局部减肥，像什么美容院。经常有这么说的， 是的， 这一定都是假象，是不 是？ 是 的，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帮你一节课塑造一个蜜桃臀呀之类的，他会给你去量，说，哎，我这个维度会变大了一些，那仅仅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反应， 对， 到时候他还会回来的。所以呢，没有局部的瘦身。至于曼子，我们曼子说的这个，我想瘦这个位置，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这个位置的肌肉过于紧张。所以就会显得比较突出一些。突出之后呢会上提，斜方的上部会上提，上提之后就会显得我们颈部比较短，对不对？其实你就是曼子刚才跟我说，是我想让我的脖子显得长一些，这样比如说穿裙子呀或者穿露肩的衣服礼服会特别的好看。 哦，其实他是想要肌肉线条更美一点。 是的、 哦、 那肌肉线条和我们身体的比例，这个是有互相会有关联的。 对， 那就是说我们在放松这个斜方肌的上部的同时，其实是需要加强我们的下背部，背部整体的这个力量的。 哦，所以不是说光练颈部那一块。 对，是的，不能说光练某一个部位。这个时候呢，我想让它稍微所谓的小的这个部分呢，是其实是更多的要拉伸放松。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背阔呀，以及背部其他的肌群，下斜方肌群，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有一个均衡的发力和张力的这个状态。 有没有一个特别容易的操作的操？我觉得曼子也不像是一个特别勤快能记住好多节操的人。 其实我们在俯身的时候，看双脚开立，哎，我们可以冲着镜头。 可以。你们看，这是前面那个大屏幕，就是你们两个现在的成像形式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再稍微窄一些就行。对，然后脚尖冲前，上身挺直，然后屈膝， 不许扭。这个曼子同学，认真对待。 屈膝，俯身，脖子放松啊，低头，背低头，对，保持你的颈部和你的背 要直， 腰是一条直线。低头，低头，低头，低头， 不能老为了上镜看镜头。 可以侧身。 侧身， 这样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一些。对，然后 我都能看出来，曼子同学，你的头一定要和你的背是保持直线的， 保持一条直线， 你不要对 这我还是我做示范吧。 好， 然后让曼子来模仿一下。 好，让曼子 保持的是双脚开立，与肩同宽。 好的， 往前，膝盖和脚尖保持一个方向。然后屈膝俯身。保持我们的颈部、背部、腰部以及臀部是一条直线。 直线。 对，腰部收紧、收腹，然后双手向前伸，向前和向上抬，然后大拇指冲上， 竖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屈肘， 哇， 往后夹的动作，往后夹的同时，转一下我们的手腕， 哦， 对，做一个旋转，让我们的大拇指指向身体的外侧。 其实我感觉就是我虽然坐在这儿坐，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 感觉到 胳膊的肌肉侧面就有拉伸。 是的，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背部的肌肉一个收缩 啊， 特别是我们的下 偏中部和下部的位置， 嗯， 会有一个收缩，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的是微收下颚啊，不要让我们的斜方过于紧张 啊，微收下颚， 是的。 因为我在想吧，如果把下巴凸出来，你的那个后面又要撑劲儿了，对吧？后面就为了让它放松，所以那个下巴稍微往里收一点。 对，其实我们抬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斜方的上部会紧张。 哦。 通常情况下，我建议的是在做动作的时候要保持你微收下颚。 嗯。 要不要我们的曼子同学来这个？ 好，你来一个，刚才学会了没有？ 对， 这个的开合在。 这个是双手抬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 Y 字形到一个 W 形的一个。变化，对，肘关节要往身体的中心去夹。 这个是大概多少角度？45角度。 45就可以了。张开，手抬起啊，双脚开立，与肩同宽，不着急做动作。首先保持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对，身体一条直线，挺胸，收腹，然后俯身。这个时候你的头微收下颚，对，低下去，再低下去一些，不用屈膝太多。 你的头主要是、 哎、上身俯，往下俯，再往下俯一些，对。然后同时抬起你的手臂，向外展，对，然后。在旋转你的腕关节的时候，肘关节往身体的中心夹，再高一些，旋转，然后转，对，保持，能感觉到，轻微的感觉到背部有收紧的状态，对不对？然后再往上，伸展开，俯身再多一些啊，对，往手往上和往后走，往后，好。会有感觉，对不对？哦，看表情能够感觉出来， 面部表情特别的复杂， 特别的 已经瘦了2斤， 终于练到这块肌肉了。 终于练到这块肌肉， 从来那块肌肉没有感觉存在过， 没有感觉过。其实我们的背部啊，好，这个时候可以恢复原状了。 嗯， 我们的背部的我们的这个中部和下背部，如果肌肉相对发达一些，会让我们的身体更挺拔。 嗯， 还有包括我们的圆肩和驼背，其实也是一样的，是我们的背部肌肉过于的力量过于的小、 嗯、 再加上我们的胸部的肌肉会有一个紧张的状态， 嗯， 所以导致圆肩驼背。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加强背部肌群的训练， 对， 同时拉伸我们的胸部肌肉， 嗯， 胸部肌群就可以了，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改善圆肩驼背的这样一个效果。 哪个动作？ 这个动作 哦，这个动作，这是转肩是不是吗？ 对，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活动一下我们的肩关节。 你这个都不算锻炼，你这个算热身活动， 算一个运动前的一个热身和一个关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动作。 曼子， 有没有剧烈一点的运动？ 对，曼子，你以前发现了进行的所有运动全都算热身？ 对呀、啊， 都是初级的。 就是你所说的剧烈是， 他想有酸痛感，你知道吗？他想有感觉， 酸痛感， 这就是我们第一时段说的误区之一。 其实你是哪个部位的酸痛感？ 就是背部和那个我需要瘦的那部分，后肩。 他其实是什么呢？他想穿一个夏天啊，露出肩膀比较多，后面的后背也想露一点的话， 而且把锁骨矫正一下，因为我想让它是直的。平的， 那他是不是有点轻微的驼背？比如他，我觉得一定，因为一般人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的站姿倒是挺好的，但你刚才有个问题，你在做操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习惯性仰头， 哦、对， 对吧？你是很难就是松弛下来的，对，所以你的那个脖子长时间一定是比较僵， 对， 然后比较紧张的， 是这样的。尤其是越紧张的部位，其实越容易去让它做过多的去做功， 对， 去保持一个体型的一个支撑， 对。 然而又没有拉伸，可是肌肉紧张和肌肉有力量是两个概念，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上斜方的位置其实可以做一个适当的拉伸，颈部的拉伸也好、 嗯、 还是说肩部的拉伸也好，有这么几个动作我可以介绍一下。 好，我们教一下拉伸吧，因为正好跟刚才那个动作可以结合起来， 对， 刚才那个动作就相对让你的肌肉紧张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做一个拉伸和放松。 是，首先有一个是肩部的一个肌肉的放松，我们可以找一个瑜伽的那个砖或者是一个毛巾叠成一个毛巾卷、嗯、 稍微有点高度是吧， 有一个厚度 啊，厚度 夹在我们的这个大臂和身体的这个中间的位置， 嗯， 然后夹住了以后呢， 你可以夹住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板。 哦，好，太好了， 是不是？ 好主意， 大家可以那个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哦，然后 打一个广告， 对，就是这个， 大家一定要关注， 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动作了。 假设我这个板就是瑜伽砖啊，或者是毛巾之类的，它有一个厚度，加在我的这个上臂，对，上臂和我的这个身体的中间的位置，然后我把手伸到后背的位置，另一侧的手去反方向的拉我的这个这侧拉伸的手， 那能转过来给我们看看吗？哦， 这个位置 的， 对，轻轻的去做一个反向的一个拉伸。 哦，就是另一只手要拽一下。 对，要拽一下，或者你可以让你的家人啊朋友啊帮你去做这样一个外力的一个辅助。 哦， 你会感觉到这个肩部是在有一个拉伸的一个状态的。 这个我知道这个隔离板的作用了，就是平时如果没有这东西隔着，你可能就柔韧性特别好的人 感觉不到， 是感觉不到 酸痛，是这样的。 尤其像比如说越是柔韧性好的人，你撑不着， 对， 所以中间有一个缝隙，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练到这块肌肉， 对，增加它的一个长度，一个， 对， 这样就会让你感觉到我的肩部有一个拉伸的一个状态 啊。所以就是您选择一个就是上臂吧，应该是， 对，上臂， 选择一只胳膊的上臂，中间加一个毛巾啊，或有一些东西间隔一下，然后用另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然后呢往反方向就是拉拽一下， 对，是这样的， 起到一个拉伸的作用。这个这节操尤其是在我们刚才教曼子的那个练后背肌肉的那节操之后， 放松，可以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个肩中束，肩部的这个肌肉。 嗯， 另外呢就是背部，其实在背部的时候有一个动作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找一个固定的一个抓手，反手去握住以后，我们的重心向后移，手握住以后，我们的背阔是拉伸开的，然后身体向我的右侧反，就是同侧去做一个，给一个力量去顶， 哦，就是反手这样拉， 对，就可以达到一个拉伸的效果。 哦， 其实如果这个是在没有那个朋友啊，或者是没有人，哎，不是没有朋友，没有 自己在家， 自己在家一个人的时候， 嗯， 如果说能有人帮你一起拉伸呢，就可以这样， 来来，就可以这样，快， 曼子同学来，正好可以， 快来， 面触我， 曼子同学，你快跟着学一些， 往后站一下，然后这只手。抓住我的， 我怎么觉得我像这个体育比赛现场解说一样？ 我们做一个单侧的吧，这样不做双，哦，不做双侧， 说一个单侧的。 对，你可以俯身的时候，对，其实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他左手也和我的左手去拉住的，然后跟我有一个拽的一个动作，重心往后， 哦， 屈膝，对，往后放松，俯身。 我这样吗？ 可以俯身，对，像拔河一样。 哇，他的力量好大呀！ 不是，我没有用劲儿。 哦，天哪！ 手臂要拉伸开啊，要拉直，对，低头。 然后我这是直的。 你要俯身。 对，俯身，你要身体往前探。 你的身体要 往前探， 对对对。 然后身体往右顶。 右顶。 往右。 这样。 你坐地上吧。 坐地。 这个 干净的， 双腿是放平的在地上， 看得见， 双腿放平，打开，对，这只手抓住我的手腕，好， 喂，怎么样，有没有感觉？ 哎，继续很爽 呢。你觉得你的后背是不是一整个这是撑开了， 啊， 这个时候你身体往右顶一下效果会更好，低头，一定要低头， 特别舒服， 然后你的重心往后一些，跟我有做一个对抗，对，然后保持一个深呼吸的状态， 哇，好，是不是很爽， 这个就是拉伸背阔的一个方法。 啊， 其实平时的时候，如果我们旁边有人可以帮我们拉伸的话，那这个动作就很好。其实双方都可以拉伸到了。 对对对。 如果只有我们一个人怎么办？您就抓住墙啊，或者是抓住一个扶手， 嗯， 反手抓住，然后做一个顶，往右顶的一个状。一个动作就可以拉伸到我们的背部， 所以在健身房里也是比较容易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 对，没错， 对吧？ 很方便的。 哎呀，谢谢老师， 哦， 你们满头大汗， 太爽了，太爽了。 好，赶紧回来落座休息一下。怎么样，曼子？刚才三节操你已经基本学到了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老师教的这个动作啊，难度系数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容易操作。但最重要的就是要点要抓住，就是。比如说刚才曼子你的情况就是你习惯性昂头，所以下次在做这个操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个头放下，要和这个肩啊包括后背形成一条直线。其实在这个健身里很多动作都是要求这个站姿啊形态啊一定要到位， 因为你的体态如果不正确的话，就无法让你达到一个标准的动作。 嗯， 所以一定要首先要纠正，如果你的体态有问题，那我平时的日常生活就一定要注意。 嗯， 我含胸驼背，那我怎么办？我就挺胸，挺胸。这个时候就我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挺胸的状态呢？很容易，我们的后背肩的后部有两块骨头，叫肩胛骨。 嗯， 肩胛骨作为一个收紧，往后收紧下压。 啊、哦，其实这个坐在这儿也是可以完成的， 坐在这儿也是可以完成，对吧？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怎么样看我的肩胛骨是不是收紧呢？把手向前水平伸直，然后我在手肘关节不动的情况之下，往后做一个移动， 哦， 水平的移动。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肩胛骨往后收的一个动作。 哦，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 这个也好累， 很累的。如果你再加 一下都很 累，就更 累 了。 嗯，如果再加一个东西的话， 加一个阻力， 负重， 加一个负重啊，或者是加一个弹力带，你去拉它的话，其实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 哇塞， 不需要很大的空间，你可以拿一个弹力带呀、啊，或者其实你可以拿一个水瓶，可以尝试一下啊。 嗯， 徒手做，其实你做十次是 也很累的， 做十次。其实也很累， 而且可以就是叫怎么说，活动一下这个位置， 对， 放松。 这个就是我们挺胸的一个状态。很多人我跟我学员之前在刚来的时候会说，我说你做到一挺胸啊，挺胸，他就先把肚子挺下来了，因为很容易挺胸就挺胸。只要说挺胸两个字，首先是抬头， 挺胸收腹收屁股，对吧？ 对。但是我要说挺胸的话，首先我的学员是把头抬起来，然后把肚子挺起来。 哦， 我说你这样没有达到挺胸的状态， 习惯性了， 习惯性的。那怎么样？你可以照镜子侧面看自己，我只要把肩胛骨收住下压，我自然而然我肩部是下压的状态， 对，放松的， 我就是挺胸的。 嗯， 你会突然感觉到呼吸特别顺畅， 对， 胸腔打开，对，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方法。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平时可以的话啊，如果能够保证每天都进行，第一就是起床，我建议大家伸个懒腰， 啊，放松一下。 这种彻底的伸懒腰，不是说我抻一下就可以了，一定要深呼吸，然后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胸腔打开了。第一就是让你吸一大口氧气。第二就是告诉你，哎，我今天要开始工作了，或者我焕发我一天的精神的一个状态，有一个心理暗示， 呼吸很重要， 对， 呼吸很重要， 心理暗示。 所以，哎呀，今天这一节课上完之后，发现不用是特别高深的动作， 是的， 但是动作要做到位。 对 吧？ 没错， 我希望曼子同学今天是有收获的哈。 对对，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经常在运动后肩的时候的，我的头部会往前倾，这也是经常看到的吧？怎么才能避免这个状况？ 你自己控制一下吧，只能是这个办法。时间不多，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哎，非常对，收获特别多，我个人收获也特别多。非常感谢小钱钱老师， 谢谢大家。 以后我得经常这个骚扰钱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支支招。因为呢，可以用比较简单易做的办法，能够达到健身的效果。但是只要您动起来，我觉得就比不动强。 是的， 吃东西不怕哈，吃的再多，咱们要迈开腿。 对， 不过七分饱最好。非常感谢您收听 FM98.2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之超模养成记》，只要您跟着练，成为超模的梦想可能是一步之遥。我是苗山，再次感谢小甜啊，小钱钱， 谢谢大家。 我差点说小甜甜 也可以， 谢谢我们的小钱钱，还有谢谢我们的曼子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留言看节目，等着您。 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得就